母亲的眼泪，卡拉利切夫。秋雨连绵，园子里枯黄的叶子闪着金光，葡萄架上挂着一串串葡萄，长得又满，个儿又大，嫩皮儿都快炸裂开了。一颗紫菀在草丛中开着朵朵鲜花，紫菀下面有一个破瓦罐，一只不幸的小燕子蜷缩在瓦罐的底部，冷得发抖。伙伴们全离去了，他亲爱的妈妈和两个姐姐都飞到南方去了，毫无踪影。在这个凄凉的雨夜，谁来给他温暖？他们把他留在瓦罐里，是因为他残废了，不能远飞。夏天，一场大火烧毁了那间屋子，也烧毁了他母亲在房檐下住的燕巢。老燕子好不容易才把他心爱的孩子从火里救出来，但是一块烧红的木炭掉到窝里，把一只小燕子的翅膀烧伤了。羽毛还没丰满的小燕子疼得晕了过去，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一个新窝里了，妈妈正垂头丧气地坐在身边。小燕子最初想活动一下翅膀，可是活动不了了，因为烧伤的幼翅已经萎缩了。夏天过去了，葡萄熟了，紫菀在院子里展开了花苞，在电线上聚会，准备远行。电线像一串串念珠。一天早晨，老燕子把他那残废的孩子拉到花园里说：我的宝贝儿啊，我们今天就要到南方去了，你不能飞，所以只好留在这里。你看，我已经在这个瓦罐里垫好了羽绒，你就躺在那里吧。饿了就出来捉点什么吃，满园子都埋着可吃的东西。你看，一颗多么美丽的紫菀正垂在瓦罐的口上替你挡风。你不要难过，春天我们还会回来的。谢谢您妈妈，您真够为我操心的了。残疾的小燕子低声说，为了不让妈妈看见她的眼泪，她把头伸进老燕子的翅膀下面，不说话了。大家全走了，阴霾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细雨霏霏，一朵淋湿的紫苑花沉甸甸地垂在瓦罐上面，一滴雨珠滚落在最下面的花瓣上，快要掉下来了。哎，我真累呀，雨珠叹口气说。你从哪里来呢？小燕子好奇地问。 可别提了，我可走了一段长路，我从太平洋来，我生在那里，我不是雨珠，我是一滴眼泪。 眼泪？谁的眼泪？小燕子不安地站起来。 母亲的眼泪。我生平不算长，九天以来有一只疲倦的燕子落在一艘大海轮的桅杆上，泪流满面。我停在那只忧伤的燕子的右眼里，大洋在怒吼，狂风在呼啸，那只燕子有气无力地对风说：风哥哥，你在世界上空运行的时候，要是经过保加利亚，就顺便到我苦命的小燕子那里去一趟，告诉他提防园子里的那只大黑猫，我出发时忘记叮嘱他了，还要告诉他我的心难过极了。 你的小燕子在哪里呀？风问。 我把它放在一只破罐子里了，在那紫菀盛开的花园里。 老燕子说完这些话，我就从他的眼里掉下来了。大风把我抓起来，带着我巡游世界。我飞了九天，你看， 我现在落在这朵花上，我多么累呀，我想落下来睡觉。受伤的小燕子心里十分激动，她立刻站起来，张开小嘴接住了那颗疲惫无力的母亲的眼泪。谢谢您，好妈妈。燕子低声说，接着就躺在羽绒里睡着了。那滴眼泪温暖着她，使她如同在妈妈的翅膀下面一样。作者介绍：卡拉利切夫，保加利亚小说家、儿童作家。他一生贡献了15部童话故事集和一些短篇小说，其作品充满丰富的想象。他是最受保加利亚儿童喜爱的童话大师之一。